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有啲高飲咧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攞。係 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啦，咁啊，翻嚟呢句咩？ 唔系，我决定第九集改名，真 系 好难。 每一次我都系唔识读，跟住交俾 Jackie 读。 Bonjour， 我依名频道前面省略二十字咁样。好，第几集啊？ 第六集。 哇，第六集，今即系一个月半噶咯。 系啊， 系咁啊，啱啦，咁啊，即系都差唔多两三个月之后就要。即睇下有冇即係做得更好嘅空間。我發覺有一樣嘢，就係我做咗呢個節目應該係第六集，即係第六個星期啦，依然都維持到即係 keep 住好睇好多 paper 或者睇好多文嘅話呢，我今個禮拜終於賴嘢。 點解？ 我今個禮拜呢公司呢即係啲嘢開始多嘢做啦。 嗯。 可能大家都認識，即係聽過我閉公，我繼續宣傳我公司啦。 嗯，好啊。 即係我繼續，即係我公司個名，即係我公司，即係當年就係由即係唔係 round table 啦 ，round table 我組織嗰個啫。我真正翻工嘅地方其實就係葉國華先生嘅地方啦。 嗯， 雖然兩個組織冇必然關係嘅。 嗯， 係咁，但我就真係喺葉國華度翻工。哇！我嗰陣時即係佢，你都知佢年屆退休年齡或者過曬退休年齡就唔搞嘢噶啦嘛，即係個鎖啊，揾咗勁多即係嗰啲即係 director。入嚟，即系佢就谂住，哎，我哋咧都即系功成不必在我啊！董生嘅年代已经过去嘅话咧，我就唔使再睇好多嘢啦。 嗯， 咁啊，邀请一啲新 director 入嚟， 嗯， 跟住啊，点知啊，邀请埋啊曾玉成啊，啲等等嗰啲，同埋啊大希立校长啊，咁新 director 出嚟之后咧，佢就净系邀请 director、啊。咁、嗯、我真係問佢，哇！你邀請咁多 director， 你應該都加人手啦。跟住佢話：係㗎，我加咗好多 director 嘅人手㗎。跟住我就啊，咁我咪即係一條友對住幾廿個老細咁樣，真係啊，真係頂你 㗎。冇辦法。 咁啊，慘啦！咁啊，而家就所以呢個禮拜真係賴嘢啦。呢個禮拜咧點啊？兩會開完，咁啊開始我哋要 wrap up 啲兩會嘅嘢。咁、 嗯、 啊，曾主席就要上上海，咁佢啲嘢我哋唔使做住。咁啊。嗯等等其他嘅即係國際關係嘢，即係沈旭輝嘅嘢咁啊，沈旭輝繼續做啦，咁啲嘢咪繼續 keep going on 咁。但係即係今個禮拜咧就哇好抱歉啦，大家睇到咧書同埋 paper 個數字咧就會大量減少，因此咧會講好多咧更加之有趣嘅嘢，所以今集就可能會大家瞓唔著啦。 OK， 嗱咁啊先交代少少嘢先啦。第一樣嘢就因為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大馬石啦， 係啊， 咁其實耀尊咧喺琴晚嘅今日講股嘅節目度咧第一節咧，佢都有講咗大馬石嘅所有嘢。 嘢嘅。 我唔係會員嚟嘅，我要下個禮拜先知佢講咩。 佢再補充咗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即係各位聽眾可以聽翻姚尊嘅補充啦。佢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講淡馬石嘅分寸啦。 佢講咩 㗎？佢解釋咗淡馬石係其最重要嘅環節，其實係為咗個國家穩定。 系 啦，即系其实系类似按我投资咗你，嗱我就系你条僆啊，一个好一厢情愿嘅举动嘅意思嚟，系、啊、啦。 即系我投资咗你，我就你条僆，唔系我投资咗你，我系你老细。 唔系啊，调翻转啊，佢哋觉得系 啊，即系例如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是、姚尊喺个节目度解释咗，就系话淡马石投资咗好多嘅内地嘅公司啦，佢哋一厢情愿地好希望嘅就系话，因为佢隔篱系马来西亚。下邊係印尼，咁喺個軍事上嘅就係、是、你要美國保護都要由菲律賓嗰邊飛過去。係 啊， 咁佢好希望嘅就係、是、即係依一刻為止用淡馬石其中一個分寸啦，就係話即係買好中國嘅友好，希望嘅就係話有乜他朝有一日。即係最後一張牌，可能其中一個係即係 mainland China 咁嘅意思。 都唔係他朝一日嘅，但我想講喎。佢買親中國嗰啲係升得好緊要 嘅，係啊係啊係啊， 佢唔係叫買，即係佢基本上係即係簽緊，即係撈緊油水喺度扮人哋做僆仔。 但係佢我就係話，即係喺我哋個節目都有講過，就係話佢咁啱係個時機咯，就是、由零三四五跟住一路 catch on， 基本上買親嘅嘢都升嘅就係咁解咯。包括好多可能未上市嘅原始股啊，你會見到即係當上市嘅時候，點解可能有幾個 percent 按係大馬石基金投資啊？咁、 哦、 另外就係當可能上市 IPO。嘅时候，大马石又会入股啊，咁跟住到后尾零八零九嘅时候，接咗好多 iBank 嘅嗰手货啊，咁、 哦、 大致上即佢系赚好多嘅，即咁啱 catch 到嗰个十年大运、啊。 同埋可能调翻转都唔系 catch 到嘅，即只不过系对方即系想你投资，咁你就谂住，我就负责侵管，就帮你去投资埋咁样。 亦都可以咁讲啦，系啦。 喂，讲开呢啲投资几多 percent 嘅嘢咧，嗱、今个礼拜其实我除咗好忙嘅只工作之外咧，都有两件事咧系令到我系好难做到呢个节目嘅。咁、两件事都要同大家分享噶。嗱，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有一套好出名嘅美剧就出咗嚟啦，Silicon Valley， 我希望大家即系可以睇嘅，讲一班。宅男點樣去喺 Silicon Valley 入面即係揾錢啊等等嘅嘢，或者係啲 idea 點樣賣出嚟？咁第一集出咗好正嘅，第二個咧就唔單止令到我哋今集節目質素差嘅，應該係令到我哋全線足球節目啦、推咪員啦一齊差咗嘅，就因為而家阿慈呢份同我咧就追緊呢個 Game of Thrones 啊。第四季终于出啦，咁大家放心，我哋一定会瞓唔到嘅，系嘛，一定要睇 Game of Thrones 就系、是、我唔会乜权力的游戏或者冰火乜乜乜嘢，你睇即系大陆嘅话就系、是，但系好睇，真系好睇啦，即系大家唔使瞓啦。第三样嘢可能好多又其他主持又系可能会搞到啲质素差咗嘅。Diablo 出 expansion， 但我未买，咁、大家唔打机啦，呢度全部就系打火凤嘅啫。 系啊系啊， 我都冇计啦。咁啊，今集咧，今集我哋咪一开始之前，我哋要讲好多，即系除咗 Eugene 之外，仲有冇其他嘢要执咗先啊？ 有，第二样嘢就系啦，咁啊新节目啦，上个礼拜三就出咗啦，一股定输赢，咁啊已经 free 咗出到嚟啦 ，Jackie 亦都听，有机会听就听到， 我会听到噶呢、這个。 系啦，咁啊啱啱琴日亦都出咗第二集噶啦 ，OK， 咁啊至于就记住。留意啦，嚟緊即係個新節目啦，咁啊二三四五叫做都有下財經嘢聽啦。 我哋而家三四五咁多咩？二係咩 啊？二就廣告仔， 二廣告仔， 三就一固定輸嘢。 哦，四就我哋， 五就大師， 哦，係啦，大師。 咁所以就即係叫做有嘢聽啦。 即係逢輸錢就禮拜一。 逢你冇方向就要焗住等礼拜二啦，唔系嘅，大师教咗好多嘢嘅礼拜五度，即系礼拜五嘅节目基本上都会包含咗礼拜一究竟个做对于个市嘅策略点做。咁既然讲到市，讲少少个市先啦，因为今日我哋录音时间就4月9号啦 ，OK， 咁就今日个恒指咧就曾经升超过300点嘅，弹咗上去，咁而家最后收喺22800噶啦，咁代表咩咧？就系、是、重修复翻一个一百天线， 系 问翻 Jackie 一样嘢，知唔知咩叫一百天线？ 我知啊，呢、這个我读，即系我个学位本身系读呢个 science base 嘅， 系啦， 即系呢啲咁样 moving average 系好容易。 反而你会知呢啲嘢啦， 系，但我唔知冲破咗咩意思啫。 唔系冲破咗嘅意思就系、是，即系因为好多时嘅就系向 OK。向一路未冲破嘅原因就是可能喺个阻力位嚟嘅条一百天线，咁而家冲破咗，即叫第一次冲破啦。近期嘅时候，咁可能咁就要再睇个市嘅方向，究竟守唔守到即系 around 大约22800呢啲位啦。咁、如果守到嘅时候，仲可以向上望好啲啦。 但阿 Eugene 唔系话咩五穷六绝，所以即系呢两个月都濑晒嘢嘅咩？ 耀尊好似冇讲过五穷六绝啊。 咪边个讲五穷六绝出翻身㗎？ 冇，耀尊冇讲过五穷六 绝。前一集啊，唔系咁集，我听唔到今集系咪咯？ 咦，我唔记得啦。 我系非会员嚟 㗎，我唔记得啦。咁咪但系要留意翻啦，即系我咧近期个市况，即系见到个势向翻。好嗰邊去炒啦，即係向翻上去炒。咁第一樣嘢講翻就係、始終都要講騰訊啦。OK，見到係500蚊跌唔穿，暫時升。OK， 咁亦都相信佢嘅就係話應該會守得住500蚊邊呢啲位嘅。假設如果即係有機會再向下插翻落去，可能挨近502、503呢啲位嘅時候，我覺得不妨試下揸揸。And then set 個止蝕位係495， 但唔係等佢拆咗先揸咩？大佬，而家呢500蚊， 唔係拆同唔拆都一樣 㗎啦。咁鬼大手，你點揸落去？ 唔係拆同唔拆都一樣㗎啦。係 啊， 即係拆同即係往後拆同唔拆都一樣。 但拆咗唔係個趨勢可能唔同，但係拆咗好似容易啲買啊嘛。 但拆咗之後就個佢個股價會唔會守到500蚊呢個零計？ 咁係個貨粒，即係其實會大好多。 係啊，因為好搞笑嘅，即係因為冇做節目嘅關係啊，禮拜一晚，禮拜一就耀尊生日啦，咁啊嗰晚宵夜。同阿粉都喺度嘅，我已经讲笑讲话，嗱今日穿一穿腾讯，见即系收501定501个半咁样，俾我听朝早如果见到仲系呢个价位咧，我就扒入去，跟住 set 止蚀位495，搏佢得执十几蚊算数，咁啊。即係見到佢托住個頂住500蚊個價咁啊彈翻上去，咁我覺得即係我諗喺四月成個四月嚟講啦，仲有機會挨近500蚊呢啲位可以試一試 set 翻個 price 喺495打就走就算啦。如果唔係，跟住就望翻上去，可能望到呢啲位或者再睇咯。係 啊， 不過最後都係同一個講法啦，即係騰訊啦。我哋嗰個講騰訊同埋講咩？另一個對比嗰個係 Facebook 個概念咩先？騰訊真係攞嚟炒 ，Facebook 係攞嚟改變世界， 係唔同嘅。 完全唔同。我哋另外仲有個網友問問題，即係我哋有個網友就即係email 咗過嚟啦，咁就俾咗阿 Kelvin 啦，咁就問即係阿里巴巴同 Amazon 嘅比較，咁就話會唔會阿里巴巴成為咗中國嘅 Amazon， 咁就要我哋點睇咁啊？先簡單答咗先啦，之後我哋先至長答啦，咁啊，雞交俾阿迪先啦，阿里巴巴點睇？ 阿里巴巴喺美國上市啦，第一樣嘢緊，咁其實應該咁樣講啊，阿里巴巴喺美國上市。得唔得或者佢後邊成個嘅策略呢，我覺得。 但我都唔明喎，佢點上市呢？ 嗯， 佢點解喺美國上市？因為佢而家個上市模式基本上即係你而家佢唔係再用 AB 股制啦嘛，佢嗰啲咩聯盟啊定唔知咩，總之嗰啲制度基本上連香港都過唔到。美國嗰個係寬鬆過香港嘅，咁但係我又唔覺得美國嗰個係會俾佢用阿里巴巴咁樣用小，即係用一個小股東。即係拍個大嘅嘢上。 咁因為美國本身個參考係有合夥人制度嘛，呢個就係個即係個佢哋可以解釋下啦。佢嗰個就叫合夥人制度嘅。合夥人制度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平時去上即係普通公司去上市咧，就應該大股東持有絕對嘅控制權，即係超過50%，去到理得你係50.1%。咁代表咩？就係話，因為個大股東假設係間上市公司嘅後邊揸住嗰啲人啦，咁變相地你喺委任。董事权上咧，成个架构就会大嘅，即系觉得公平啲嘅制度。合伙人制度就唔同嘅，话咩？合伙人制度嘅意思就系按一班人已经箍咗，就系话可能佢哋唔系占一个好大比数嘅股权。 以阿里巴巴嚟讲系更 阿里巴巴就好明显啦，10% 啊嘛。咁但系咧，佢哋本身可以委任任何公司嘅董事以及即系所有嘅架构嘅。O K， 咁其实放翻咧就系话咧。喺個投資嘅角度嚟講，或者保障翻小股東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因為好簡單咧，就係個大股東正常地佢揸最大嘅 percentage， 咁佢應該去維繫翻公司嘅盈利嘅增長噶嘛。咁 小股東即係嗰10% 嗰啲，分分鐘買咗間公司冇人理㗎 啦。係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嘢監管唔到 whatever 成啦。咁所以其實就佢哋嗰個小合夥人制度咧，就喺香港咧就即係 完全搬唔到。但係美國可以有 美國有公司係咁樣想。 美國有公司用合夥人制度，但係冇人係用一個以小博大嘅制度噶嘛，即係10% 講間公司嘅嘢。 但我諗咁樣講啦，即係佢喺美國上嘅話咧，我覺得成事就一定㗎啦。佢一定噶啦， 点解咧？美国又俾佢玩呢啲嘢咧？因为美国太大啦，有啲太差嘅交易所。 唔系应该咁样讲，系佢个市值，佢个市值个吸引力喺度，即系佢 OK 估到1750亿，最后埋单可能1250亿市值咁计，即系你一间1250亿突然系唔系应该咁样讲？喺呢个时代，仲有乜嘢公司系1250亿上市咧？ 美金喎、 啊，即係1200多億就買起咗美國即係上市嘅 brand 喎、嗯，即係美國即係你個 brand 咁樣賣出去，即係香港咪話俾你聽唔抵咯。 係啊， 係啊，即係香港就係你1000多億買唔到香港嘅交易所個 brand。 嗯， 係啊，咁 that's why 我就唔俾你喺香港玩。 嗯， 咁但係，我唔知佢去到美國，一來去到美國可以上啦，上完之後其實佢個 brand 即係佢背後個 management 咁差，其實買阿里巴巴都大問題㗎嘛。 嗱，應該咁樣講，背後嘅 management 咁差呢一句，你好快已經有前節。点喺度？嗱，我咁样讲啦，即系阿里巴巴啦，买就你见到，其实佢同腾讯都系噶啦，即系双，我哋即系外出面都讲双马斗，就系、是、马腾同马化腾两个啦，买好多好多间公司买嚟砌落去，有啲就好似讲到系即系从一个故事上去讲，可以拼到佢哋成个 business model 出到嚟。 巴塞咁样啊，拼最后一块拼图啊嘛。 例如咧啲物流啊，买呢啲啊有用啊，买咁样啊，成跟住网上所有嘢，有啲啊买落去嘅，发觉咦奇奇怪怪，点解要买咧 ？OK， 咁我就觉得一样嘢就系话，阿里巴巴本身后边成個 system 上，我覺得係已經喺內地度已經係佔據咗一個好，即係佔據曬成個市場，包括到淘寶網啦 ，OK， 佢哋所謂嘅支付寶啦，再拍落去係成個物流啦，順豐物流啦 ，OK， 咁呢三樣嘢你其實見到係一條龍式嘅服務， 係啊， 而你亦都見到㗎咋，呢五六年嚟佢越 run 越大 ，OK， 咁翻翻轉頭，我諗最重要睇佢嘅就係話所謂。我哋都知美國喺感恩節嘅時期又唔知乜節乜節咁，好多時喺網上訂購貨物。阿里巴巴亦都係做緊呢個神話出到嚟嘅，例如光棍節係其中一樣嘢啦。每一年嘅光棍節嘅增長亦都係喺度啦。咁、基本業務係穩陣嘅。個問題翻轉頭嘅就係話，究竟佢會唔會按不務正業或者為咗名？而去做即係去買咁多公司翻嚟咧， 係好 risky 啊嘛，因為始終佢嗰個即係 ownership 同個 management 係可以好割裂啊嘛，一個 ownership 講真講嘢或者話事得嗰10%，分分鐘佢賣走間公司開間新嘅冇所謂啊嘛。 可以咁講， 即係等於你去到最後就係一間大公司冧或者完全冇創意冇 management， 唔係喺歷史上未出現過啊嘛。 嗯、 即係最好嘅例子咪就係 Yahoo 咯，即係 Yahoo 就係話俾你聽一間幾大嘅公司，當個 management 突然間冇 vision， 突然間所有嘢冧曬。咁 Yahoo 咪變成而家咁樣咯，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 Yahoo 而家佢賣主要係賣咩噶嘛，賣嗰啲 fringe benefit 啊，賣嗰啲 patron 翻嚟就即係捱住間公司嘅啫嘛。咁所以就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即係阿里巴巴唔嚟香港上咧冇乜所謂嘅，即係。係 啊，我冇乜所謂啊。 你唔會買多咗買少樣嘢咁樣， 錯過咗應該咁樣講咯，錯過一個藉口可以去炒上去咯。我自己就會覺得反而個失望點喺度。但你話過去美國上我覺得冇乜太大問題，而比較 Amazon， 我覺得從佢本身阿里巴巴個基本成個 market sharing 又好個業務上咧，我覺得唔會太過即唔會有任何危機喺度噶啦，因為淨係講個淘寶。即係你見到冇辦法㗎，你揾唔到另外一嚿嘢去取代淘寶㗎喺內地。 大家想揾，但係揾極都揾唔到。 揾到嘅， 揾極都揾。 即係你見到佢個市場佔有率係大到無論。 同埋佢嗰個已經係開始同無線一樣啊嘛，即係播咩都冇，即係播江魚都有人睇啊。 冇錯啦， 係咯， 即係個 咁，其實嗰個一個慣性上 淘寶睇。慣性咗㗎啦， 咁啊，但係調翻轉嘅，所以啲人就將淘寶啊或者阿里巴巴就比較 Amazon， 但係唔同嘅兩嚿。 爭好遠嘅，我可以講俾你聽咧，就係阿里巴巴。佢嗰種bottom up 嘅程度好高嘅，雖然佢個 management 可以好差，但係因為個國家發展太差，尤其是地區發展好差，咁一啲偏遠地區啦，又或者二三線城市啦，佢去買嘢嘅時候咧，個淘寶就成為咗主要商業。咁另外就係阿里巴巴配合商業發展嗰、那個，即係佢個 B to B business 咧，咁嗰個亦都係即係幫助二三線城市。如果只要一日即係中國發展得都未交通未發展得咁好啊，咁阿里巴巴仲有生存嘅空間嘅。 係啦。 但 Amazon 就是另一個故事， Amazon 可能我哋之後要揾一集講，因為 Amazon 好得意嘅。Amazon 一開始咧，感覺上咧，佢就係賣嘢為主嘅，當然賣書啦，而家就摩定賣書啦。咁而家都勁啦，即係如果阿蕭生好中意睇個 Alexa 咧 ，Alexa 排名咧，哇，好勁啊，全球排第八咁樣。咁Amazon 都依然係一個好大嘅網站，即係一個銷售網站嚟嘅。咁但係其實 Amazon 而家係開始面對問題嘅。佢同淘寶一樣，佢有一個好根基係好資源嘅網購嘅文化喺度。佢透過網購嘅方法去做。 咁啊，事實上都係啦。咁但係美國同中國係好大唔同咧，就係美國係一個好發展咗好好嘅國家。 嗯。 咁佢有好好嘅交通系統，好多人有私家車，咁個城市都唔錯。網購係基於中，即係美國真係好大 ，that's why 用網購好方便嘅啫。咁、但係佢就只能夠有一個 B to C 嘅嘢。而家其實反而阿里巴巴，即係 Amazon 可能之後會講，其實 Amazon 而家係買緊啲 Patent 啦，好多做 B to B 嘅嘢啦，嘗試玩新嘢嘅。咁但係當然試過玩衰過啦。佢嗰陣時其中一個好大嘅投資項目咪就係 Kido 咯。咁、Kido 我唔知道香港人有冇用過。 有 我就有好多朋友有 Kido 嘅，好多美國仔翻嚟咧都買個 Kido 翻嚟玩。咁我啲 friend 都好抵死嘅。你可以認識嘅話就係即係某啲大學啦，啲美國系嘅教授啦，即係美國出嚟嗰啲啦，中意揾 Amazon 去睇書。咁啊，我建議大家如果平平啲可以買部嚟玩下嘅，玩兩個月就抌得噶啦。因為咧唔係佢爛，而係你發覺睇書嘅文化咧，始終係要揸住本手嘅嘢喺度 keep 啊，同埋 job notes。雖然 Amazon 嗰個 Kido 係有嗰、那個即係有個功能，但始終好似實體會感覺好啲。咁啊，然後第二個 product 啊走錯方向嘅就係 Amazon 嘅 Fire。仲緊近排抵死咗啦，即係佢整埋一個網站出嚟，係即係同呢個 Ponzi 一模一樣嘅啫，咁啊，仲要嗰個 Ponzi 根本上冇人上，Fire TV 啊嘛，Fire TV.com， 你而家數十個 AV 網出嚟，你數幾耐先數到 Fire TV？ 我相信到而家為止冇一個人係，即係佢唔係 Amazon 收購咗，即係買咗 Fire TV 呢件事或者做 Fire TV 前，冇人上過 Fire TV， 即係大家上嚟上去都係 P 字頭嘅。T 字头嘅，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啦，咁啊，我都建议大家玩嘅游戏嘅，即系上下网，即系去男朋友个网，即系部电脑度，喺佢部 notebook 打个 T， 睇下佢第一个网站出咩啦。我成日都话啦，系啊，仲有阿师之成日话噶嘛，即系你去佢揿个 T 字。睇下佢第一個 scroll 出嚟嘅係乜嘢，係啦，跟住再判斷下你用唔用佢 keyboard 啦。咁啊，但係冇嘢啦。講翻 Amazon Fire 咧，咁就第二個問題啦，即係 Fire 個 TV 就唔係出得好好。第二就係 Amazon Fire 咧，就諗住打 tablet 市場，但佢面對直接競爭者就係 iPad 同埋 Samsung 嗰類型嗰啲嘢。咁啊，仲有等等啦。咁當其時仲有嗰陣時啊。我冇記錯，除咗 Google 啦 ，Google 都有出 Pad 啦 ，tablet 嘅市場咁最後係衰咗嘅，到而家為止個銷售都唔好。咁而家會擔心緊嘅，佢會唔會步另一種嘅 product 嘅後塵，就係 Motorola。Motorola 咧曾經出咗部嘢叫 Zoom 嘅，咁嗰部嘢咧就直頭玩曬，同大家講就係嗱嗰陣時咧 Samsung 未紅起嘅 ，Google 都未有太多嘢出，咁Motorola 咧就拍住 Google 咧就出咗嘢叫 Zoom， 咁彩色嘅 tablet。專打 iPad size 唔同，啲嘢快啲，啲嘢靚啲。跟住頭咧，個廣告嘅 gimmick 咧就係同當年 Mac 機打嗰個 Microsoft 嗰個 slogan 一樣 ，Things different。即係佢嗰陣時咧就係用即係大部分即係都係人物個個都揸住 iPad， 咁我不如揸住本 Zoom 會唔會好型咧？咁但係即係基於可能個市場嘅問題啊，而最主要嘅基於使用習慣嘅問題啊 ，Zoom 就脱離咗市場，搞到 Motorola 咧臨喺而家執笠之前啦，佢而家未執啦，不過都差唔多執到七七八八啦。臨執到七七八八之前咧，佢連嗰個呢嚿 Zoom product 咧都蝕咗好多錢嘅。咁而家所以 Amazon Kindle 嘅Amazon Fire 呢，咁真係睇起上嚟都前途呢就有啲差啦。咁但如果撞下 Amazon 嘅嘢呢再講就會即係太多啦。我哋講下一樣啦，咁仲有冇其他網友嘅嘢要執啊？ 暫時就冇住啦。咁講多少個事啦，因為打斷咗。咁就提一提個位嘅啫。高位去到呢啲位，我覺得唔好追住，穩陣啲先。 點解呢？ 因為啱啱穿一百天線啊，咁你未第一未知道佢企唔企得穩，第二就算向上都好咧，因為下個禮拜就復活節假期，咁可能會到時就有啲資金會刺一次先，即係喺香港呢邊，因為兩日 working days 冇事嘛。禮拜五同禮拜一嘛，咁要等返禮拜二嘅時候呢，咁、那個禮拜究竟未估或者內地發生咩事就冇人知嘅，因為好多時就趁呢啲位就殺咗落去先嘅，咁港股禮拜二開返出嚟即假期後就有陣時會賴嘢嘅，咁所以避呢一刻避一避個風險先，睇埋下個禮拜究竟個情況係點，係我就覺得定一定先，好咁事就小心啲啦，係咯。 好啦，講完個事啦，咁去到果然我哋係奉承，我哋係話俾人哋聽，我哋係財經節目，跟住講事。但我哋今次講嘅題目都有少少事嘅， 少少咯， 今日我哋讲讲，其实今日我哋题目讲咩啊？你俾我三只字系叫天然气嘅啫，咁但系你今日你系想执啲咩啊？ 其实系最主要想先讲咗乌克兰先嘅。 点解讲啊？除咗我真系得，呢轮我真麻烦，明明都冇人理个东欧国家，即系而家就突然间好多人理，即系点解要讲乌克兰呢？十年前大家都冇人睇乌克兰嘅，除咗次诺贝尔之外， 都唔系噶，仲有舒夫真高咧。 啱。咁晚做都黑烏行杯 咧，就舒服得過。唔係點解講烏克蘭呢，即係因為早嗰輪啦，咁大家都知道烏克蘭個局勢比較緊張啦。咁其實而家都仲喺度講緊，但係好似似乎少少降温咗。就是克里米亞嗰邊啦，俄羅斯就揀食咗佢啦。咁美國其實嘈亂巴閉，亦都其實嗰一期嘅時候就懟咗個油價上去嘅，見到即係成個翻個 market 上就個油價懟咗上去。咁但係即係要講嘅話，就係講翻點解想借呢件事講一講烏克蘭呢 ？OK， 還記得小弟之前喺另外一個財經網台嗰時，即係工作做緊嘅時期啦，2009-2010年嘅時期。 冇扮曬，大家唔知你喺網上做啦。 唔係2009-2010年嗰陣時咧，其實就好多人都講緊東歐基金、東歐基金呢樣嘢嘅。OK， 咁其實有啲咧，即係包含咗，當然係嗰一扎啦，烏克蘭啊、羅馬尼亞，其實最主要仲有 include 同埋土耳其嘅嗰陣時好多都。咁烏克蘭係其中一 part 案都幾大嘅，即係喺個東歐基金嘅 portfolio 上邊都係買股票啦，但係都幾大嘅，就有 part 係其實你當10%-10%到啦，咁可能係烏克蘭嗰邊嘅。 但烏克蘭咧，東歐基金咧，我好抵死。我嗰陣時咧，特登我係睇準烏克蘭啦，我想買烏克蘭基金啦。咁烏克蘭有好多 ETF 出，唔係東歐好多 ETF 啊。大部分 ETF 咧，佢東歐咧係包俄羅斯最大 part 嘅，第二 part 先係包烏克蘭。 俄羅斯係其中一個大 part， 因為咧有即係好得意嘅係有啲嘢拆走咗㗎啦。我想講拆走咗嘅意思係咧，你會見到俄羅斯會變相地撥咗落去金磚四國㗎、因為金磚四國係巴西、印度跟住中國同埋俄羅斯嘛，咁有部分就即再加深一啲，就係有啲去咗金磚五國啦，叫做即有少少南非喺度啦，咁南非大多數都係一啲礦產類型嘅公司啦，咁但係就以前嘅東歐基金應該咁樣講嘅，喺2000年頭嗰陣時嘅東歐基金呢，好多都係一大嚿按俄羅斯嘅， 系啊， 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咧，最跟住发展落去就系有金砖四个呢个名词之后咧 ，BRICS 呢四个字之后咧，咁就慢慢咧就将有部分就 part 咗金砖四个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嘅东欧基金咧，其实系去除咗，即系减少咗好多嘅系俄罗斯噶啦，已经 系。 所以个 portfolio 嘅分布就系咁。 所以而家就变咗乌克兰就主啦。 系啦。 好，咁啊，烏克蘭有啲咩問題呢？你想？ 哇，烏克蘭可以講一講嘅， 係冇咩講嘅，其實 又可能冇咩講嘅。 烏克蘭咧，我講開就講啦，即係其實講真啲人咧，成日講東歐呢個概念咧，咁就會好 interesting 嘅。咁啊，咩叫東歐呢？咁啊，你當然可能以講波蘭啊等等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用歐盟嘅概念咧，講烏克蘭咧就好特別嘅。猶記得啦，當其時啦，我哋係咪有啲 concept 講過嘅？即係東歐盟擴張，咁啊就加入一啲新會員入歐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啦。咁啊講呢個 concept 嘅時候咧，咁啊第一個炒起咧就係烏克蘭，第二個炒起就土耳其，咁兩個都話要加入歐盟噶嘛。咁但係咧，一個我哋好熟悉嘅朋友啊，即係唔係好熟悉嘅朋友啊，一個我哋好熟悉嘅領導人啊，阿彭彭咧，就唔係而家嗰個咩今日最新聞嘅彭彭，阿彭定康先生啊，去咗歐盟到嗰度出任之後咧，咁啊佢係好抵死唔抵死。佢咧就將歐洲呢個擴張嗰個 policy， 所謂叫 pan-European 泛歐洲問題，就改咗隻字嚇、就叫做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咁啊爭兩隻字嘅啫、，pan-European 啊 pan-Europe 同埋一個 European Neighbourhood。嗱個但係實質上邊咧，佢係成個政治 climate 一齊轉曬，入邊個 context 都唔同咗。嗱，因為泛歐洲講緊嘢係乜嘢咧？就係講緊一個大家即係好似泛民主咁樣，泛民主黨呢其實大部分都有共同嘅宗旨，咁基本上呢就是、大家都係稱兄道弟，個關係就 close 好多嘅。咁、然後呢即係基本上佢係準備將呢班泛嘅人呢，即係泛 European 嘅呢，就慢慢變返做 EU， 有呢個咁樣嘅趨勢同傾向喺度。咁、但阿彭彭將佢變返做呢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嘅時候咧，就變相將鏈子咧就隔裂咗啦。就係佢依然係鞏固翻內在歐盟嘅問題，但係就確立咗一個新嘅組織身份，或者確立咗一個新嘅特別人身份，就係歐洲鄰近國家地區。 嗯， 咁呢班人咧，其實個角色由以前嗰個就係清兄道弟嚇阿菲拉的好朋友嘅時候咧，就變成咗咧咁啊，根據 二等公民啊， 唔係二等公民，係叫做 Europe 即係一個係。Buffer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嗯、 就是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 buffer。buffer 呢个定义呢一讲完出来就好恐怖啦，就是呢个可有可无。佢有咩战乱有啲乜嘢嘅时候呢就攞呢地区嚟顶。咁欧即係而家 under 呢个欧洲议会底下呢其实都系㗎。上个礼拜有一个叫做我唔记得咗个名点读到好鬼麻烦前波兰国会嘅议员。咁啊，呢兩屆咧就參與咗歐洲議會選舉，而家就係歐洲議會嘅副主席。上今年一月，咁啊，佢就嚟咗香港就去拜訪，咁啊，我哋係其中一個接待單位啦。咁啊，接待嘅時候咧，咁佢而家咧就完咗喺香港嘅國事訪問之後咧，就翻咗歐洲。當其時即刻咧就處理咗呢個烏克蘭問題。咁因為成個烏克蘭問題，佢基於佢本身係波蘭籍嘅關係啦。佢對於烏克蘭問題嚟講咧，係喺歐洲入邊最熾熱嗰個嚟嘅。但係佢都噏咗句好奇怪嘅説話，就係佢話 ：European 咧，或者Ukraine 係歐洲入邊最大嘅東方嘅國東方鄰居。嗱、呢個故事咧，其實係亦都調翻轉咧，係有下邊一句，就係呢個係亦都係歐洲東邊最大嘅 buffer zone。嗱、所以你可以見到啊，所謂嘅 buffer zone 咧呢個概念咧，其實已經確立咗喺東歐嘅問題上面。嗱、啲人咧以為咧東歐咧就好似將件事咧變咗歐洲化咗佢、以為咧佢就係準歐洲，新咧就一定會即係可能係歐洲，即係佢會一個上升嘅潛力啊、好似係由發展中國家變咗發展的國家咁樣嘅潛力。但係其實 under 喺英文上面，你由 Pan Europe 變翻做 European Neighbourhood 咧，其實個 concept 完全調翻轉㗎。就變咗做一個歐洲嘅 buffer， 即係要死就先死佢哋。咁、所以點解烏克蘭問題就越嚟越嚴重啦？或者就係烏克蘭問題局勢底下，點解歐洲咁克制？嗱、如果我同你清兄道弟咧，基本上佢就同你摩肩接踵嘅話咧，就基本上佢打過去。但係今次 Ukraine 咧叫做 neighborhood 嘅時候咧，就睇下謀定而後動，就睇下即係任何大戰發生嘅時候咧，就揾嗰度做 battleground 嘅。 嗱、你就講咗個類似政治嘅 background 啦，個經濟嘅 background 就係話，頭先講過點解1009-10開始嗰段期間就即係好多東歐基金即係炒到嘭嘭聲或者升得好緊要咧，埋單計我記得0910-11東歐基金平均 average 都有17-25% 嘅回報，嗰、幾年 OK， 即係嗰三年。原因好簡單就係話08年金融海嘯之後。你會見到嘅係美國就即係冧曬啦 ，OK？ 咁當時個避難所雖然 OK， 好多 iBank 包括歐洲嘅銀行都有事，即係你會見到幾間啦，包括巴克萊斯啦，咁就然之後仲有匯豐啦，都要講緊嘅就係話要 confirm 翻嗰個一級資本充足率同埋個 core one 同個 tier one， 即係要穩定翻先嘅，即係銀行本身嗰個類似準備金嘅形式要穩定咗喺度先嘅。咁、但係其實喺個經濟上嘅影響咧，歐洲其實唔係太過大嘅影響嘅。當時當時歐洲成個經濟嘅版圖裏頭嘅，即係應該咁樣講，歐盟嘅兩個經濟嘅版圖，兩個火車頭，一個係德國，一個係法國咧，其實仍然喺08尾到09咧。是冇乜事嘅 ，OK。你見到沉淪嘅係除咗美國之外，英國就俾佢拖累咗嘅。英國就跌咗落嚟嘅。咁點解東歐喺東歐嗰陣時曾經俾人吹虛過，即係吹捧過啦？應該咁樣講，就係話，咦嗰度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可能嚟緊嘅投資咧。因為嗰陣時有部分嘅資金咧 ，OK 要走喺美國度撤走咯。咁係其實主要係歐洲嘅錢嚟嘅。 撤咗去邊咧？就撤咗東歐啦。 去應該咁樣講，喺德國同法國去唔到去英國。 是 原因英國都立立亂，成個英國嘅銀行系統撚住英美兩兄弟即係立冧嘅。咁其實有部分嘅錢呢就移咗去東歐。咁當然同埋有幾樣嘢嘅 infrastructure 嘅改善呢亦都係一樣基建，就係話冇記錯應該係12年嘅歐洲國家杯呢係烏克蘭同埋唔記得邊個兩個國家嘅， 波蘭烏克蘭，兩個鄰國家。 咁其實嗰陣時搞緊好多基建嘅問題喺度。第二樣嘢就係有筆錢喺度嘅時候咧，亦好奇怪。喺08、09、10開始咧，東歐嘅 工廠嘅活動係增加咗好多嘅、嗯。當然有部分係歐洲嘅資金啦，亦、都有啲係喺東南亞嘅資金上咗上去嘅。咁、所以變相地呢，加上歐盟好似喺即嗰段時期開放寬咗啲勞工嘅條款嘅時候呢，咁喺歐洲嘅隔離鄰舍突然之間有個工廠嘅位置呢，係可以做到一啲低廉嘅貨品， 嗯， 去 support 返邊度呢，去 support 返南歐嘅一堆地方嘅。 但係你頭先講個 concept 呢，係啲股票佬報道嘅時候呢有個好 mask 嘅 concept 出咗嚟嘅， 嗯， 就係佢話將啲資金移走咗去東歐， 嗯， 但係你睇返其實佢所謂嘅東歐係乜嘢 concept 先有好大問題，即係譬如話當其時啦，尤其是你用世界盃嗰、那個係咪世界盃嚟嗰場 歐洲國家杯， 歐洲國家杯咁就好重要嘅 concept 啦。佢話東歐搞，但係兩個地區，一個咧就係波蘭，一個烏克蘭，中間條分界咧 ，exactly 就係歐盟分界嚟。咁、所以就話，當啲資金移去歐洲嘅時候咧，會唔會因為呢條分界而 trap 咗落去咧？嗱，你睇翻即係一啲 GDP growth 你就知啦。喺08年之後咧，有一個好 significant growth 咧，就係、其實唔係未必係喺曬成個東歐，係 啦， 反而咧波蘭係 cap 咗好多嘅。 仲有一個就係烏克蘭。 係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咧其實好似一個筲箕篩出去嘅水咁樣，即係先去波蘭，波蘭食唔曬再懟去烏克蘭，因為起碼你歐元區啊、歐洲嘅 policy 啊，波蘭都仲可以包喺入面， 因為 烏克蘭一跳出咗咧，其實就唔係好歐洲噶啦。 因為你見到，因為你見到烏克蘭即係對落其他東歐，例如Bulgaria 啊， 跟住黑山嗰一紮，好少少嘅叫羅馬尼亞 ，OK， 咁嗰紮咧其實升得好少嘅啫， 嗯， 最 significant 嗰扎根本上就直合不入流， 系 啦， 但系最 significant 最 significant 咧就其实系得翻乌克兰嘅啫， 系 ，OK， 咁但系好可惜嘅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去到10年尾开始， 嗯， 11嘅时候猪就爆啦， 欧 猪五国爆啦，最开头爆嘅当然系爱尔兰啦，即 系冰岛 跟住爱尔兰啦 ，OK， 咁然之后希腊系一个幾大嘅困局喺成個歐， 因為頭先烏克蘭，頭先個冰島都係一個好細嘅 mass， 同埋佢都唔屬於即係歐盟好核心。 因為 希臘就真係大嘢。 因為冰島係個導火線，愛爾蘭咧俾人嘅感覺係咩？就是、愛爾蘭係自己嘅房地產爆煲先嘅。咁但係希臘個問題就大鑊啦。點解呢？因為成班友仔圍住咧係收唔到佢數嘅。係，即係好簡單，就係幾個債主，就係一個係德國，一個就係西班牙。係。最主要係呢兩個撚埋個意大利嘅啫，咁呢其實呢一紮債主呢就借咗俾個債仔希臘嘅啫，但希臘就還唔到數呢，騰騰呱呱騰騰呢就冧咗幾件出到嚟， 咁同埋希臘好大問題在於就係佢咁多個爆入面呢，佢 size 係開始算 significant 嘅，咁當然你唔好話背後潛藏嗰啲啦，因為你諗埋嗰啲咩西班牙啊、意大利啊嗰啲係 massive 嚟，遠大過佢幾十倍添啦個 size， 但係希臘爆呢有幾個好重要嘅 message， 第一佢係歐洲核心地帶， 冇錯， 咁佢好好多歐洲行頭 back up 嘅過往、 嗯， 二來就係歐希臘咧嗰陣時嘅經濟咧係有一個新趨勢出嚟嘅，因為當其時如果大家唔知啊，嗱香你一定識啦，你知咩叫社民連啦，社會民主主義咧其實係一個歐洲一個當其時興起嘅 concept， 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聯盟個主席咧就係當其時嘅呢個希臘嘅總理，因為當其時希臘佢就玩一個 concept， 就話俾聽。其實政府賺好多錢，可以使咗俾一啲社會主義靠左傾嘅情況底下，嗱呢一個咁樣嘅 concept， 呢個政治 expenditure 嘅 concept 咧，唔單止喺希臘度玩，嗱雖然希臘咧就係做得最好嗰個，因為國家細，咁啊同埋佢當其時因為旅遊業收益好高，咁所以希臘玩得好好。但同一個 concept 咧，係宣傳咗去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度係大受即係擁戴嘅。咁、所以希臘一爆煲咧，唔單止個 implication 咧，就係話嗰個希臘個額好大，好、多銀行收唔翻，而係直頭影響到成個歐洲嘅管治啊、財政 expenditure 嘅文化。咁你所以你見到咧，就係貝盧斯科尼咧，咁當然佢自己醜聞落台啦、但下個上入嚟嗰個咧，都唔係一啲社會民主主義嘅人嚟嘅，嗰啲全部都係啲 technocrat 嚟嘅。即係一個係比較技術型嘅總理嚟嘅、男人嚟嘅添喎，仲要係唔鹹濕嘅男人。 我時唔記得咗兩個， 我唔記得兩個字啊， 兩個字中文英文關係兩個字。 我淨係知一個唔鹹濕嘅意大利人上台咧，那個意大利冇得搞嘅。 唔係咁點解會咁樣即係講到歐豬嘅原因就好、簡單，就係、大家都會知道西班牙同法西班牙同西班牙出事咗，意大利差唔多出事，而曾經搞到嘅燒到法國嗰邊嘅 ，OK， 甚至係到德國都驚驚地，因為。 騰騰瓜瓜人騰冧咗意大利就冧法國，冇法國就冇德國㗎喇。 德國嗰邊係國內問題，即係佢話喂大佬我崩完你又崩佢，崩完呢個又崩嗰、那個，大佬我救咗幾多個咁樣。 但係點解會影響返成個東歐，就係話頭先講過有好多貨品其實出返喺南歐嗰邊。當意大利、西班牙仲有 sorry 漏咗個葡萄牙冧咗嘅時候嘅話咧，咁葡萄牙其實好多入口嘅貨品咧，其實喺東歐嚟嘅，大約有30%喺東歐嚟。咁食唔到呢扎咧，咁隨之然就好簡單啦，因為東歐嘅出口嘅買家大部分都係咩？其實靠南歐嗰邊嚟嘅，有成60%係南歐嗰邊嚟嘅。咁一冧。就冇得講啦，即係幾個有錢佬都要勒緊褲頭嘅時候，咁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去到12年開始咧，就烏克蘭嘅經濟咧就開始好唔穩定啦，個 GDP 係插咗落去嘅 ，OK， 埋單計我冇記錯，大約近3年咧都係負增長嚟嘅， 啱啱 係啦，係近翻呢一次公佈出嚟咧就比較好啲嘅啫。 所以點解烏克蘭臨尾佢係都即係雖然佢親俄啫，但係當其時有契機就係佢簽緊呢、這個即係歐洲嗰個 Association Agreement 啫嘛，點解？啲人民咁想簽啫，就是、因為你發覺你唔可以再係咁樣單獨作戰嘛，你一定要 pack 埋落去嘛。 係 即係 Lisa 講真，如果嗱頭先講到明 neighborhood policy 當你係 buffer 之外咧，有個 ceiling 嘅、 嗯， 就係因為你嗰、那個加分 expenditure 唔可以太大啊 ，corruption 嘅問題啊，咁呢啲基本上咧烏克蘭係打死呢10年都入唔到歐盟噶啦、 嗯。 喂，但係如果你連 association 都唔簽，你過往一有熱錢一流入東歐，波蘭嗰邊食咗，然後隔離就有一個好大嘅 barrier， 一個好細窿嘅西。好难先吸到啲水落去，即系要 clean 嗰度噶嘛。当其时你话系可以吸到过嚟，都够氧气嘅时候，喂，今次你再唔签埋 social agreement， 一出事边个死咧？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噶，乌克兰近排嘅经济咧系真 系 好差嘅，尤其是之后添啊，可能。 而另外一方面啦，讲到欧盟就要讲另外一边啦。其实有人好眼红嘅。喺烏克蘭好經濟好嘅時期，因為主要嘅買家都喺南歐度嘛。 係啊， 咁其實佢有另外一個買家嘅，就當然係隔離嘅大阿哥俄羅斯啦。 啊，都係你唔可以咁講大阿哥兩個打仗嘅。 斯拉夫係咯，差唔多啫、 斯拉夫民族啦。 咁但係當然眼紅啦，就係、是、其實一路都俄羅斯就好想即係攬住呢一嚿嘢。你當 OK 歐洲當依個東歐呢一條線係一個即係。Barriers 嚟咩 ？OK， 俄羅斯其實又何嘗唔係咧？ 係， 其實兩邊都係。咁但係就當其時嘅時候，俄羅斯一方面嗰刻08、09亦都係嘅，就係、是、比較上你見到俄羅斯個經濟亦都開始向下滑。咁見到東歐嘅時期眼紅，咁所以翻到去即係講翻近期啦，你會見到俄羅斯喺插手好多烏克蘭嘅事務，甚至好似係想立曬佢嘅地方。其實唔係呢個概念，最重要的概念係咩？就係、是。主要都係想攞返烏克蘭個經濟成個主導權喺度。 嗯， 其實最主要係咁樣嘅啫。 嗱，其實呢我又調返轉咁諗，不過呢個我睇下點樣即係鋪排個 concept 啦。其實呢烏克即係俄羅斯同烏克蘭雖然的確係好多關係啊、但係佢唔單止係攞經濟問題，即係一間之後我哋聽落去講咧，講天然氣呢入面有大量嘅嘢。 呢、這個我哋佢基本上下節講啦， 下節講啦咁啊，但係唔使一定係攞住烏克蘭嘅經濟命脈㗎，佢攞住佢生命嘅命脈，大佬係咪先？我揸住你，即係你點死？咁、所以烏克蘭咧其實就即係同俄羅斯係即係對住佢嚟講咧係好特別嘅個關係，同埋你頭先講咧個經濟。问题咧，其实佢唔系眼红紧话，即系乌克兰比较欧洲化问题。咁当然，普京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保守主义嘅人啦，佢好憎一啲即系普世价值嘅嘢啦，佢觉得就系你唔好搞我最好啦。咁但系呢个 concept 咧，如果应用喺即系正常嘅逻辑咧，佢会觉得就系咁而家欧洲唔系搞你啊，佢搞乌克兰啫嘛。咁佢唔系搞你，点解你会咁眼红咧？第一个 concept 唔单止系因为欧洲东扩嗰个威胁。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啦就係烏克蘭地理嘅問題啦，烏克蘭入面有黑海艦隊啦等等嘅軍事措施啦，如果失去咗烏克蘭，咁俄羅斯國家安全好危險啦，呢個大家都聽咗好多次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烏克蘭人同埋俄羅斯人嗰個即係家族情義結。嗱、这、呢個好得意嘅，佢兩個私人係打過仗，咁但係咧烏克蘭領導啦。 莫斯科當官嘅啦，即係喺呢班人入面呢，其實好多呢都係屬於比較俄羅斯西部近烏克蘭嘅家庭嚟。咁、因此呢，其實烏克蘭呢對於俄羅斯嘅高官啊，唔係講平民喎，對於烏克蘭嘅高官嚟講呢，其實分分鐘呢係似一個家鄉同鄉下嘅感覺，就好似香港人呢好似喺深圳河以北呢都仲有呢個 family 咁樣。咁、所以你喐我嘅家鄉根基呢，其實就好有問題。咁我舉個例俾你。嗱，呢個我喺報紙寫過，所以係唔揭露其他國家私密嘅。香港駐港嘅俄羅斯領事，其中有一位啊，駐誒關於商貿部嘅，你自己睇翻信報你就知，佢嘅親戚 ，exactly 佢嘅祖宗啊，大部分都喺曬烏克蘭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唔係一個話簡單就話喂？呢、這個係純粹係歐洲東擴啊，國家安全問題。其實好多根底類 concept， 點解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咁糾纏不清？就好多其實因為當其時受過教育嘅，就或者有錢啲嘅，係屬於俄羅斯西部近烏克蘭嘅人。咁基本上好多部分嘅高官嘅親屬，基本上就喺曬烏克蘭。所以點解烏克蘭對於俄羅斯嚟講咁重要？唔單止要攞佢經濟，仲要揸佢命脈，就係咁簡單。 好，咁我哋呢一節休息一陣先啦，下一節翻嚟就講一講天然氣嗰個問題。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